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10月1号哈，这个国庆节，在这儿我们祝大家节日愉快， 11假期快乐。 哎，当然了，我们俩还是在直播间陪着大家的哈。 哎，一个是10月1号，还有一个10月7号啊，这两天我们都会开启视频直播， 没错， 陪伴着大家。 您可以找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呢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右上角啊有一个摄像机的标志，你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没错，包括大家也可以通过我和李凯老师的个人微博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李凯电台，或者是 RBC 左小美，这两个账号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没错，今天在聊天室当中，我们还看到了有一个我们大城小事听友见面会的一个小广告，是不是？ 有一个推送啊，当然大家想看到我们这个相关推送还是要通过听听 FM 这个渠道。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嘛，10月10号我们计划在怀柔区的一家高端民宿来举办我们大城小事的听友见面会。 没错， 一些相关的安排，包括房型的安排、活动的安排、餐饮的安排，您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找到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来看一下。 能可以看了，原来是只能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就是公众微信号当中找大城小事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微信号，回复报名能够看到具体详情哈。当然现在在聊天室里边也可以看到了， 是 吧？ 大家可以先浏览一下， 可以看看， 然后再点报名。当然报名就要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是，当然了，最关键的是今天的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您依然可以抽奖哈，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要不然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十月一号，今天您都干了些什么？ 您吃了点什么？有什么样的规划？去哪玩了？ 规划就只能是晚餐了。早上起来有没有人看升旗的？ 执行了什么样的规划？ 对吧？ 可不可以过去完成时？ 反正不管怎么说，今天您都忙了些什么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今天的十一长假第一天呢，北京交通环境也是凸显节日特色。 那就堵呗。 确实是个别地段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啊。像早上起来7点，各条高速客流量。应该叫什么？流量开始上升。最初阶段呢，京城等重要高速上面出现堵车呢，是由事故引发的。但是事故造成的堵车刚开始，很快就遭遇到了流量增加。像京城高速烟花桥附近呢，以及主收费站至黄岗等路段的拥堵是迅速加剧。大兴机场北线的一起事故，从9点30分依然还在处置当中哈。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早上起来时段，像京藏高速的堵车出现在昌平以外到八达岭路段上，到10点多，昌平西关环岛、13陵周边以及晋城方向的五环内路段也出现了一些拥堵，估计都是去郊区玩的。 估计人都是十一早早就规划出去玩了。 对，跟咱们的想法一样，都去郊区，是不是？京哈高速出京西吉二桥到小辉店桥，西六环千灵山到大院村桥北，还有京通快速的出京方向，堵车都是非常明显的。预计中的热点区域啊，像环球度假区周边的道路也出现了一个交通高峰 啊，我们通州那儿。 但是据交管部门介绍说，主要原因是因为六环路上有事故啊，造成了车辆下六环困难。10点多的时候，环球度假区的停车场至少还有一些空位的。那香山公园这个到了，马上可能这段时间我们都会提到香山公园哈。香山公园从9点就开始迎来了客流高峰，香山路上上山方向的车流人流如织，但是还没有导致香泉环岛出现拥堵。10点20分左右呢，城区内南北向的环路多数出现了低于20公里时速的拥堵路段。根据交通委发布的路况交通指数，10点整的时候，全市的拥堵指数是5.3，处于轻度拥堵；四环到五环区域内是中度拥堵。即使遇到拥堵啊，警方也是提醒大家一定得遵守交通规则，严禁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上午呢，部分高速路上交警已经开始针对这类的交通违法展开了一个执法行动。我也是看到今天的户外大屏上边已经提示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停车呀，占用这个比如说应急通道。另外呢，针对一些主要道路啊、高速拥堵路段、网红打卡地、热门景区、繁华商圈、交通场站的巡逻和管控，交管部门也是加大了力度。对于车流集中和严重拥堵的路段呢，交管部门将适时采取分流疏导等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全力提升道路的通行率。那么针对节日期间啊，酒后啊、超员超载啊、超速行驶、闯红灯啊、疲劳驾驶啊这些违法行为多发的特点，将采取重点区域集中整治和重点时段夜查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啊，这个到了节假日的时候，难免跟亲朋好友小聚小酌一番， 哎， 但是您就记住了，喝酒了就别开车， 开车就别喝酒， 没错。 哎，包括说到这个路况的情况，正好我现在面前这个电脑上也帮大家查了一下目前实时的路况指数哈，像现在二环内的路况是8.8， 哎呦， 6.8， 嗨。 中度拥堵的一个级别， 对， 屏幕反光理解一下， 眼神视力是0.8的吧， 你看看看，东城区是7.4，也是中度拥堵，西城区5.7，属于轻度拥堵，其他的像什么三环四环，包括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还算是基本畅通的状态，大家也可以及时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路况哈，躲避一下拥堵路段， 没错。今天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这个晚高峰，估计也有好多人准备去聚会啊、吃饭啊等等，都是希望大家文明驾驶、礼让行人，同时注意交通安全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10月1号您这一天都忙了些什么，怎么安排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今天有视频直播， 没错，哈利伯克说去爬了山，正听咱节目呢。 爬的是哪座山呢？ 我现在看不出来， 上面有一亭子，我远远的看上去是吗？ 是个亭子吧， 景山上有一亭子，是不是？ 这个离景山还是很远的啊。这个看不出来，因为有亭子的山其实北京还挺多的。你比如说石景山， 什么万春亭、万寿亭， 那是还是在景山上， 还在景山上。 你能不能远点儿？ 那还有什么？ 你 没有 说石景山？ 石景山 啊，石景山不光是个地名，就是首钢上面能看到一个山。 我想起来了，之前你去那个石景山那边采访的时候，踩点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 对啊，对啊， 上面确实有一亭子， 小亭子。 那个小亭子有名字吗？ 没记住。 好吧，嗨，没准咱有听众朋友知道。 知道啊。另外呢，还有包括这个昌平有一些山也是带亭子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这一天都忙了些什么，有什么样的安排，准备今天再去忙些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我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再一次重复一下，您可以找我们的微博 RBC 左小美，还有李凯电台的微博，以及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收听并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来说说啊，十一长假，有很多朋友都是早早的预定好了门票，想要去环球影城逛一逛，玩一玩。 这得提前做准备，不能像某些人做完准备取消，做完准备取消，取消两回都没去成。 这充分说明我这个人就工作至上，特别热爱工作， 哦，说的是你， 热爱加班， 说的是你呀， 那可不是吗？ 是 我是爱岗敬业的小劳模 啊，这小劳模取消了2次的这个环球影城的票了啊。 虽然我没有去环球影城玩一玩，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哎， 要说特别火爆的，除了环球影城景区之外呢，就连周边的一些环区店，这个热度也是水涨船高。什么叫做环区店呢？就是环球影城周边的一些小店。 哎， 这生意也不错。你看9月20号正式开园的北京环球度假区，不仅迅速成了游客朋友关注的焦点，这个产业的溢出效应也已经显现了，激发着周边实体经济的活力。带动最大的一块呢，其实就是餐饮业。你说大家出去玩总得吃点东西，是不是？ 对对对对， 所以周边的很多饭馆都是生意特别的好。比如说距离环球影城只有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重庆烤鱼小龙虾店，最近那个日均的营业额就叫月初翻了一倍。你想9月20号开园嘛，月初和月末的这个营业额对比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客座的预约量也是提升了30%。 哎， 店主小 小桃就发现啊，来自环球影城的客人占比将近40%，而且有一些客人来店里吃东西的时候 啊， 还穿着环球影城里售卖的哈利波特的魔法袍来吃饭呢。 这， 哎呀，没想到这些巫师还找了一麻瓜饭馆去吃饭。 不是，你能说成普通话吗？ 就是会魔法的这些巫师嘛， 是， 也就我们的游客朋友， 嗯， 还是去周边的馆子吃饭去了， 找了一个普通人的饭馆， 哎，找了一个现实世界的饭馆， 拿那个魔法棒能变吗？ 不能吧。 变俩包子， 但是那个魔法棒在园区里还真能变点东西。 是是是，当然 人家那是带互动的魔法棒。 他那个魔法棒不管怎么说是花钱买的哈， 嗯， 千万千万别弄坏了，不能像某些女主持人似的，一生气就开始扔，摔笔啊， 哎， 摔个魔。你看你现在手里 边一根笔才几块钱，那一根魔法杖得300多块钱呢吧？ 啊， 那哪舍得摔呀？ 材质 摔坏了你又不赔。 材质跟你手里边的差不多。 行行行，反正我上班的时候啊，这个心情就是 inner peace， 什么意思？ 内心的平静，不管你在旁边叨叨叨说什么， 哦， 我都是心如止水。 哎呦呵， 波澜不惊。 哎呦呦， 内心毫无波澜。来说说，还是 说 吃？ 说说，嗯， 这个刚才说的是那烤鱼、小龙虾， 嗯， 离环球影城近哈，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咱再说远一点的，离环球影城2公里的一家烧烤店“鸽子王”。最近的营业额也从月初的日均10000块迅速翻了3倍，这客单价和翻台率也都有上浮。店主庄虎表示啊，我们这餐厅位于居民区，其实以前是老顾客居多， 嗯， 最近呢多了很多带着环球影城纪念品的客人前来就餐，也就人家也拿着什么魔法杖啊，什么穿着魔法袍啊，拿着什么爆米花桶啊，都是带着环球影城 logo 的，一看就是去环球影城玩的那些游客， 嗯， 现在我们这家店生意也是特别的火，店门口经常都要排大队， 哦， 要说这些老板们肯定乐坏了，是不 是？那 是 啊， 其实除了餐饮业呢，以足疗为代表的休闲业态也迎来了一个消费的高峰。比如说某家良子店的店长王伟就透露说，这店内线上交易额同比增长了将近40%，40%呢。近期到店消费的人群也在发生变化。 嗯， 过去啊，要说这顾客以30-40岁的上班族为主， 嗯， 消费的高峰时间呢，也通常在晚上9点多，因为大家下了班嘛，可能累了一天，捏捏脚什么的。 妥。 最近呢，这店内是多了好多20多岁的年轻人， 哦， 晚上11点钟还有很多人从环球影城直接打车来按摩， 嗯， 你想在那园区里要说好大个儿是吧，转一圈也挺累的， 估计是因为走道走得太远了， 嗯， 太多了啊，脚底板觉得累得慌， 是是是， 嗯， 按摩一下放松放松，是不是？ 嗯， 嗯，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像网约车也成了串联环球影城到周边环区店之间的一个引线。 哎呦， 网约车的司机胡艳强就说呀，环球影城开业之后，我们的日均收入相较于往常也增加了30%左右，几乎是连环接单。哎，上一位乘客下车，马上就能接到下一位。 嗯， 这在之前啊，其实是很少出现的情况。让胡艳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订单呢，就是有一对年轻的情侣专门坐飞机来环球影城玩， 哦， 第二天玩完人就走了， 不 是，啊，不是，体验完人就 你这个玩完 游玩完啊就走了， 啊， 这也是让这个司机师傅特别印象深刻， 啊， 说哟，拉这么远的距离， 从哪儿 从大兴机场一直这个开到通州环球影城， 哎呦，那确实有点远， 是一大单子 啊。啊，应该还是这个挺开心的吧？ 嗯， 至少收入上边有所补偿。 人家这个做生意的哈，甭管是什么按摩店呀， 嗯， 餐饮店啊，包括网约车司机， 嗯， 哎，最近应该是收入颇丰。 哎， 嗯， 反正这也算是周边吧，因为其实呢，环球影城真正开园之后啊，等它，据说它现在才建了1期，是吧？ 未来可能会有2期的规划， 是吧？还有一大片可能会慢慢开发。嗯，据说呢，真正等一个客流量稳定之后，一年可能是200多个亿的这个大盘子。 您说的是直接的经济效应， 对啊， 还是辐射的？ 直接的， 哦， 啊， 那 包括 确实很大， 包括周边肯定。哎，要不然咱俩在那儿卖个冰激凌，买冰激凌不挣钱，卖什么挣钱？ 咱俩谁是财迷主持人呢？请问？ 哎呀，这个周边很多的一些这个企业哈，都可能啊受此影响啊，生意不错。 应该是受益于环球影城开业啊， 哎， 其实之前我们在财富新动力当中也专门抽过1期的时间跟大家聊过， 嗯， 环球影城开业之后究竟会 产生哪些产业辐射带动作用， 哎， 包括人员的盘活， 嗯， 包括这些直接我们能看得到的经济收益的增加， 嗯，哎， 其实长远来看还真的是一件好事儿，啊， 没错。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十一这一天，今天您是怎么安排的，都忙了些什么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可能有一些平常上班特别忙的朋友今天终于迎来了假期， 哎， 首先就得补补觉，是不是？浅香这位朋友就说了， 嗯， 今天上午我一下睡到了11点， 火 下午呢去买买食材准备晚上聚会，晚上呢又要收拾收拾行李， 嗯， 明天啊我们全家就准备京郊五日游， 京郊五日游 从10月2号一直玩到10月7号回来， 哎， 是不是？哎呦多好， 真爽， 人家这个安排非常的充实啊， 特别爽哈， 嗯。 雨涵说，哎呀我一朋友这个国庆啊得跑2趟婚礼， 啊， 男方一场女方一场，本来想去游乐园玩，结果根本没时间去， 啊，就人雨涵没法去游乐园玩了， 哎， 是吗？ 应该是他一朋友没法去吧，他说今天准备给朋友定制一下国庆攻略，打算带朋友看一场红色主旋律的电影， 嗯， 啊， 但是你说这结婚他总比去玩这个游乐园重要一点吧， 嗯，真的吗？ 那不然呢？ 分谁结婚？ 那结婚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儿。 分跟你关系远近。 你看一般人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反正一般人一辈子也就打算结一次婚。 那是谁都是这么想的呀？ 那可不是人生大事儿吗？ 对对对，这倒也是啊。不过好像因为疫情哈，这个有很多的婚礼都延期了， 包括很多小夫妻人现在线上办婚礼， 啊，是是， 网络云婚礼。 但是现在这两天好像要结婚的人还真挺多的。 嗯 啊，这一问说亲戚在家吗？不行，这两天得参加一些朋友聚会啊， 哎， 朋友婚礼得去，是吧？ 嗯，是 有活力，这都是新朋友，平时不怎么来我们节目当中的哈。早上起来打球2个小时，中午和亲友聚餐，睡了一会儿，下午画画。 哦，画画修身养性， 哎， 修身养性， 这个，平时可能有积累是吧？早上起来打球也是， 嗯， 您不知道您打的是什么球哈，但是也是一个健身的。 嗯，不知道人家没说哈。 嗯， 铃铛姐说，我呢就避免一下拥挤，在家做饭吃饭。然后吃饭做饭，看来准备在家里好好休闲放松一下， 哎，是静一静说上午去万达广场看演出，下午蒸包子，一天很充实。 嗯，也是准备在家做做饭， 啊， 是吧？ 这个万达广场是不是在你们通州？ 我们通州有，石景山不是也有， 哦， CBD 也有 万达广场 还 挺多 的 是不是？北极光说，美哲你别老那个听李凯在那儿说他比你有钱， 嗯， 他怕你让他请客所以老哭穷， 嗨， 所以我就说李凯老师就是一葛朗台嘛，当代葛朗台，中国葛朗台， 谁说的？糖油饼白吃了 啊，那确实也 吃人家的嘴短， 拿人家手软， 对吧？ 你拿了我的老字号点心，你也没什么表示吗？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 ，Naughty 说今天绝对宅家过节了哈， 嗯， 先是在家里边干活，然后去家附近的袖珍公园溜达溜达，看看羊驼，看看叫什么柯达鸭，看看绿草如茵，看看拍拍粉带。这个柯达鸭是个什么东西？ 我只知道柯达鸭是一游戏里的角色。 我倒是知道柯达和鸭俩凑一块儿，我不知道。 柯达不是照相的胶卷吗？ 啊，对啊，这俩 鸭子就是鸭子，柯达鸭是一品种， 不知道呀。 好吧，9290说今天天气不错，我心情也特别好， 嗯， 和家人一起中午在外面吃顿饭， 哎， 饭后呢我们去紫竹院公园玩一圈， 嗯， 回家正好听你们大城小事， 嗯， 晚上就准备看看央视的国庆晚会， 哎， 这一天特别充实特别愉快。 红果说了终于特别那个不招两边那什么抱怨的词儿 啊， 你们俩都够财迷的哈。有经济头脑向你们俩学习，这是好事儿。 嗯，主要是考虑考虑在环球影城周边弄一什么业态能赚点外快， 哎， 是吗？ 咱俩没那脑子，咱俩 也 就 是 对吧？ 嗯，哎呀，一心扑在工作上，给大家好好做节目，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哎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10月1号这一天，您都忙了些什么？怎么安排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在这个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的标志，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 另外在微博当中，您可以搜索一下 RBC 左小美和李凯电台，看我们俩的直播都可以哈。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大成小事。 来，再来说说啊，其实要说假期，除了咱俩加班之外，还有很多朋友这个节日期间都没有休息， 那是 依然是爱岗敬业， 很多人 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 很多人比咱俩辛苦多了， 嗯， 咱俩这活儿多好，动动嘴皮子，是不是？ 那还动脑子呢， 是吧？ 还承受精神压力呢， 有吗？ 还天天被人挤兑呢，这精神损失费就问找谁报销吧。 哎、这也没人报，自己消化就算了， 制作人得给报销。 没有。 行，你就看回答这么干脆，你就知道我们俩这关系 啊特别好。 哎呀，行吧行吧，来说事儿吧。 啊，你说说怎么热心在岗位上的。 来说说这个地铁啊，今天上午11点呢，四号线西单站的站台上啊，刚刚观赏完天安门广场国庆花坛的乘客是陆续的走进了地铁站。 哎， 在安全门前面排成了一列列的队伍。要说地铁四号线西单站的值班站长李山，就守在北站台的扶梯口前，引导着刚刚进入站台的乘客分散候车。要说啊，和一般的车站那个结构还有点不一样。咱们这个西单站的站台中央有几堵支撑车站结构的承重墙。 哦， 所以啊，这个车站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视野就会受到限制，是不是？ 受到一些遮挡。 哎，受到一些这个阻挡。人家李山就说了，有的乘客啊，看到楼梯口人多，以为站台里面人也很多。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出手了。我们得进行一下疏导， 那不是出嘴吗？ 出嘴了，不是，这太难听了，这也就我们得出动了 啊， 也不太对哈， 就 我们得帮助一下啊，让乘客朋友往里面走走， 哎、往里 走，里面人少， 人少， 哎，为了能够分散人流呢，这车站的站务员和车站助理也要时刻守在扶梯呀、楼梯口的地方，一刻也不能放松。李山说，一会儿到了中午啊，这去西单商圈的人也会多起来， 哎， 进出站的乘客可能会更多。西单站是四号线和一号线的一座换乘站，所以每到重点的节假日期间，就比如这个十一长假，就会迎来很多的乘客。尤其是今年十一期间啊，天安门广场周边的地铁站也封站了，所以前往广场的客流也就分散到了西单还有王府井这些车站。四号线的西单站平常日均的客运量大概保持在16万人次，但是到了国庆节最高能够达到将近19万人次。 哦， 要说李山走到哪儿呢，乘客们提出的问题也就跟到了哪儿。比如说，哎，问一下，从这儿去天安门怎么走啊？去图书大厦出哪个口啊？哎，请问哪儿能充值一下公交卡？这十一期间呢，外地的游客多，还有本地购物逛街的客流都特别多。乘客的资讯量就成倍的增加了。 你看人家这个问题，说实话比我的问题多多了。 你那问题都是不着调的问题， 谁说的？ 能和人家的问题相提并论吗？ 啊， 什么吃个糖三角烫后背 啊？啊，这个多， 覆盖卷倒了，小棉袄漏风了， 哎呦，多好！ 不举了，不举这个例子了， 啊、 行吗？ 多好！ 来说说人家吧，人家呢一心为着这个乘客服务，所以为了做好节日期间的乘车服务啊，李山和西单站的同事们也是做足了功课， 哎， 提前了解周边的变化，熟悉应对大客流的预案。前不久呢，咱说环球影城也开业了，所以西单站里面带孩子出门的家长也特别多。 没错， 一个周末，李山跟往常一样在车站当中进行巡视，他就发现闸机入口的地方有一名女子神色慌张，四处张望，就赶紧走上前问问是不是需要帮忙。原来啊，这名女子是带着自己家宝贝儿想要去环球影城玩玩，结果呢带那东西比较多，大包小包的，自己进站的时候啊，孩子给跑开了， 哎呦， 找不着孩子了。这李山赶紧劝慰一番，您别着急，车站啊一定会帮您找孩子。在安抚女子的情绪之后呢，李山也是仔细询问了走失的孩子的年龄、体态等等特点，同时通过手台呼叫综控室的工作人员，利用车站广播来帮着寻找走失的小朋友。并且呢安排在站台站厅值岗的员工一块儿来找一下这个小孩哈。不一会儿呢，好消息就传来了，这孩子在换乘通道的入口处终于找着了，全程还不到10分钟的时间， 哎， 所以人家也是密切的配合。 当然了，这个人家找着是件好事儿，下回孩子再出去玩的时候，孩子妈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 哎，看好自己几个孩子几个包，是吧？尤其人比较多的时候， 对，不光是春运的时候如此，这一出门真得小心。 没错，其实从2009年来到京港地铁，咱们说的这位李 山呀，已经在西单站工作了12年的时间。作为西单站的一名值班站长，今年的国庆节，他照样和平常一样，在这个站里面去巡视，检查站内各项设备设施，提前做好人员的安排。李山也是特别坚定地表示，说我们这份工作，它的特点就是越到假期我们越忙，因为客流量越大嘛。但是啊，你既然选择了这一行，我就得担起这份责任。特别有担当的一位女同志啊。 没错，我觉得在工作岗位，尤其是假期，可能服务类型的这种工作岗位会更忙一些，像什么公交啊、地铁啊、商场啊，包括我们的环卫警察、医护人员等等各行各业， 包括我们的快递小哥、外卖小哥，依然都是奔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向这些在工作岗位当中依然坚守的朋友说一声辛苦了啊！同时呢，也是致以节日的问候，希望能倒休吧，这个。 耶，谁知道呢，人家可能有什么三班倒、或者有调休的情况、 反正下回的时候好好享受生活是吧、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这个今天是怎么来安排的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哈，您俩这个都干了些什么、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提了一些意见。 怎么了？ 9106刚才就问了，说美哲你长得挺好看的哈、 谢谢您， 别老拿那个笔跟那晃呀晃呀，看得我都头晕了。 对不起啊，我把两个手放后面，就跟小学的那个小朋友一样，老师都要求把那个两个手背到后面去。 啊，我们俩这个视频其实还是一个广角的镜头哈。然后那个 我努力控制一下。 对对对对，我们也尽量，他这是要个笔。发泄一下表情， 这叫手舞足蹈， 说 的更带劲儿一些，是不是？ 没关系哈，这个慢慢来哈。 好，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说十一怎么着，都怎么安排的哈。像这个8216说，一家人出去转了一圈啊，有点疲劳，就回家休息了。明天呢，再出去玩一天。 哎，其实十一假期比较长哈、也不一定非得在10月1号那天出门嘛， 哎、 是不是、包括很多朋友都选择说这个假期要在家好好听广播、 哎、 比如说葡萄1954就说了、我就在家里听广播，各个台一直听到晚上12点， 哎，挺好， 听到上床睡觉休息啊。 对，当然了，也有一些5709说我就喜欢看小美的手晃来晃去的。 啊，真的吗？这就叫众口难调。 对，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那我就一只手晃，一只手不晃。 你算了吧，待会儿我晕了。 靠近您的那只手晃，没准那笔不定戳哪儿去了的。 田哥说，我今儿哪儿也没去，上午看了看电视，看了天安门升旗仪式，哎呀，国家记忆开国大典这些新闻节目和纪录片。中午呢，吃了昨天买的熟食和自己炒的连自己都觉得不太好吃的菜啊，就是自己炒菜自己不太喜欢。 没关系 啊， 自己炒菜主要是享受那个过程乐趣。你像我们这种不会做饭的人、是吧，连这个享受乐趣的机会都没有。 哎、然后说这个中午睡了个午觉，醒来就等着听大成小事了。 哎，谢谢您关注我们哈。 是。 微微的胖胖也说，今天早上我起得特别早，5:40就起床了， 哎， 6:40到单位，准备7点钟啊我们单位有升旗仪式。上班一整天，现在刚刚下班，晚上准备和家人共聚晚餐。 哎， 也是要向您道一声辛苦了啊， 辛苦啊， 今天也是值班。 是，秀才说媳妇儿啊，平时上班没时间看病，今天上午陪媳妇儿看了一下啊，做了一些检查，结果没什么事儿，这样心情就超好。 哎，真 好。从医院出来之后，就到超市买了不少好吃的。晚上准备好好吃一顿，明天开始外出游玩，看看节日的美景。 哎，今天庆祝一下，明天就安排出游计划了。 哎，真好。 那时花开说，今天上午啊，我的任务都完成了，陪着老妈聚了聚。下午也是赶回来听你们大城小事啊，晚上再准备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北京美丽的夜景。 是是是。然后红十字说，今儿国庆啊，上午参加健身活动，打太极拳，练8段锦，还唱歌。歌唱祖国生日的歌曲，他说我在养老院，下午洗衣服听广播。哎，也是希望您这个生活丰富多彩。 那您一定这个生活不寂寞啊，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可以唠唠嗑聊聊天哈。 是， 是， 是。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哎，弗莱格子也说昨天晚上啊，我在东单的十字路口看到了有花坛的布置，还是夜景花坛。 哎， 今天晚上8点钟左右啊，准备再去出去拍拍夜景去，特别的好啊。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今天都忙了些什么哈，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排，十一长假的第一天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要说这个十一假期的安排啊，您可得抓紧。虽然说今天才是长假的第一天，但是如果手慢的话，可能一些景点您都去不了了、 嗯、 啊。这个假期，市民发现红色旅游景点和博物馆非常受欢迎，不少的景点和博物馆的门票都早已经约满，说实在是太热门了，必须得拼手速。 又是手慢无， 哎，手慢无。 当然，咱说疫情开始之后呢， 嗯、 各大博物馆、公园都是提前实名预约、 哎， 所以大家的确要提早做好规划。 没错，因为电视剧《觉醒年代》而热播，剧中涉及的红色旅游线路也火了，吸引了不少前来参观的一些市民。比如说，在一些小程序当中可以预约《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和北大二院的旧址展览。张先生就跟记者说：“说十月六号前的预约名额已经没有了。说今天凌晨，小程序当中放出了《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十月七号的门票，他卡着点抢了两张。截止到今儿上午9:20，十月七号全天六个时段的预约已经全部约满。 嗯， 而北大红楼的个人门票预约显示，国庆期间的门票已经全部都约满了。 太火爆了！ 北大红楼约不了了哈，但是北大红楼周边卖栗子的，您可以尝尝。” 哪家啊？ 不告诉你， 要不咱们 择日不 如撞日， 我都会说。北大红楼周边，然后包括地安门，老说地安门那家什么、 嗯、 什么什么立项，不是，就反正那家卖栗子的哈、 嗯， 永远排队。 人家都说什么纸上得来终觉浅，我觉得咱俩是嘴上得来终觉浅。 哎，你 要吃栗子需躬行，咱俩去一趟呗。 你自己去呗，多买一包回来给我带回来。 凭什么呀？ 嗨，然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国家博物馆的门票呢也很抢手，不少市民打算趁着假期前来参观，假期里边的门票、啊、都订完了。然后呢，有一位市民刘先生就说我刚刚刷到一张十月三号的票，犹豫了两秒再点进去，票就没了。 嗯， 就这时候手慢无嘛，你稍微犹豫，这票都被别人抢了。哎呀，说这个有空啊，就打开国家博物馆的微信号刷刷，希望还能再抢到票。孩子们喜欢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票呢，也显示说已经放票的日期的门票已经全都约满了。 嗯， 同样抢手的还有军事博物馆。昨天上午9点显示十月七号有近1000张余票，等到了下午1点，门票就已经全都抢光了。 嗯、 哎，这个军事博物馆因为这重新装修，然后重新布展，我去了以后之后觉得真挺好的，下回还想再去。 那估计很多朋友也都是想趁着假期去看看、 啊、假期去看看啊。确实， 那要是这么多博物馆、公园、 嗯， 我去不成，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 啊，其实没有抢到票的市民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不少博物馆在国庆期间的门票数量充足， 嗯、 比如说像首都博物馆，在国庆期间就可以预约参观， 哦、 而中国科技馆的主展。嗯，这个厅的门票还是非常充裕的哈、 嗯、 可能特展都稍微差一些。 要说咱北京的博物馆也比较多哈、 哎、 一家去不了咱换一家再去逛逛。 对，包括有些博物馆展品非常丰富，然后介绍也非常丰富，像刚才说到的军博、 嗯、 有一面墙全是手枪，而且一进去之后军博的解说也特别的好听、 哦、 是吧， 真好， 特别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军事的魅力，是不是？ 没错没错哈、 哎、 无论是公园也好、 啊、 还是博物馆也好、 嗯、 大家都可以错峰出游嘛、 哎、 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提倡大家非必要不出京，所以可能很多朋友把自己十一长假的安排都在北京当中、 嗯、 北京城当中完成了哈，所以可能也是有一些博物馆、 啊、 嗯会比较火爆一些。 对， 你笑什么呢？ 不是，好多人支持你呢，像0350说，小美主播请不要抑制你自己的情绪，手继续晃起来、 哎、看到了看到了，谢谢朋友们啊。那我这到底是晃怎么晃呢？ 要不然 是在我自己压抑的也挺难受的， 要 不 然 就是、 要不然就本性流露吧。 行吧 啊， 就是您要是实在觉得我晃得烦、 嗯、 要么您还是切那个音频， 哎，就听我们， 或者您把我这半脸给挡住、 嗨、 只看李凯老师行不行？ 那就不合适，人主要是看你好看。 我李凯老师英俊帅气吗？ 没 别看已经年过半百了。 你才年过半百的。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 嗯、 今天像素庄姐平时都不怎么来我们节目的哈，说看着你们俩聊天真好玩哈，希望 您 常来。 谢谢 您。哎、 嗯， 然后呢，像魏魏说，像假期当中战斗在各条战线的朋友们，还有你们俩，表示衷心的谢谢。 哎， 听你们的节目真是很享受啊！ 谢谢您， 谢谢您。 然后红果姐提醒我了，说小美，现在地安门人可多了，你过了十一再去买糖炒栗子吧、 嗯。 我觉得可以。 过了十一依然排队。 要过了十一，主要也没时间吃糖炒栗子了。 不不不，再稍微凉一点，糖炒栗子才是好吃呢。 我的意思是，过了十一、 啊， 咱要忙咱的听友见面会 啊。 10月10号哈、 哎， 大家现在通过听听 FM，、 嗯、 应该在我们的聊天室就可以看到一个推送、 嗯， 是我们这次听友见面会的一个安排。 是， 包括我们那个具体的选址啊， 嗯、 包括一些费用的问题呀、啊， 哎、嗯 大家都可以来查询一下。 多说两句，我们选的是一个高端民宿，跟传统的民宿可能不太一样，而且我们的晚餐真是人均、 嗯。 均300，就是两个人就600块钱。 您就想着吃 了，因为那个吃我看起来特别诱人啊。 那倒真是， 就是、是吧？ 嗯。 而且呢，也是希望大家来了解一下，还包括160多的早餐，就是反正吃肯定是能够让您吃的特别美。 没错，没错。 啊、然后呢，能住一宿。具体的情况，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哎，不是没，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号，十个字的公众号。 嗯。 然后呢，在推文当中看，如果您想参与的话，可以回复报名啊。当然，这个再强调一下，我们是收费的， 嗯、 啊，收取一定成本的，连成本价都不够的费用。 您那个发送报名两个字之后，会弹出来一个二维码、 嗯， 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您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我们再沟通。 哎、 是 是。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哈，听首歌曲，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十一，我们的歌曲也都是特别美的歌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 美廉天地，美廉天地建材城百万现金补贴云国庆，即日起至10月7日，购物满额有惊喜，详询店内。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7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我们的大城小事节目呢依然是直播的哈，您可以在收听的同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嗯， 哎，收看的方式呢也是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哈，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的标志，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俩视频了。 嗯， 与此同时刚刚放广告那会儿呢，我还发了一张美哲今天的工作照片。 哎，特别有国庆假期的气氛、啊。 对，专门 P 了一下哈。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通过听听FM 来爬楼找一找这张照片看一看啊。当然那个除了我们听听FM 能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之外、 嗯、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俩人的新浪个人微博来找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您可以搜索李凯电台四个字、 嗯、 这是李凯老师的微博、 嗯、 还有 RBC 左小美、 哎、 仨字母仨汉字啊，这是我的个人微博， 是 都可以看我们俩人。 哎，在孙东林说在高速路上不能互动了哈，一路上一直点红心，飞出红心表示欢乐。 哎，谢谢您，谢谢您。 哎，聊天室右下角有一个点红心点赞的这样的一个小环节啊， 嗯， 您可以参与吧。 哎，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就是北京啊，其实正在加速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城市消费的这个重要的承载地，各大商场正在顺应消费升级的趋势，调整经营的一些策略，部分传统商场也是纷纷转型了，掀起了一轮改造潮。那么作为回天地区的重要商业空间，改造升级之后的龙德广场日前换了新装，重新亮相了、 嗯、 龙德广场去过吗？ 没去过，其实回天地区那块我都没怎么太 去过。没 去过 是吧、 嗯、 我多年前去过一次哈， 我好像原来很早的时候采访去过一次、 哦、 但是确实没什么机会去逛逛那边的商业体什么的。 嗯，就是回龙观天通苑一带哈、 嗯、 在这次改造当中呢，龙德广场的地下一层打造了一个潮人文化主题街区，汇集了50多个潮流品牌，其中像什么中国李宁啊，小米之家啊，然后那个冠军就那个昌平，怪不得这个 你们昌平人士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牌子？ 那个有一首歌叫 We Are 昌平， 他唱那个歌词那个口音每次我听都是 We Are 昌 平。真的是 昌平的代言歌曲， 有希望您可以听听那首歌，这确实发音确实是靠北哈、啊，靠西北， 挺有点意思哈， 对吧？就反正据说呢，40多个品牌这次呢也是人家第一回引入，涵盖了像餐饮呢、啊、娱乐呀、啊、时装男装啊、时尚男装啊、潮牌啊、潮流电子这个多个业态。同时呢，1公里外的北京华联天通苑购物中心今年也是揭开了面纱。 嗯， 这家店呢在天通苑已经屹立了10年，主打呢是社区消费。在这轮改造当中呢，外立面实现了换新升级哈，地下一层也形成了美食街区、全民食堂，引来了不少的网红小吃。那么举世瞩目的环球度假区呢，不是9月20号开园了吗？ 嗯， 我们也说由此引发了像这个爱琴海、 对吧？爱琴海购物公园正式亮相了，成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近年来第一个开业的大型商业项目。 你别说这个爱琴海新开的，我还真去过。 去了哈。 目前餐饮企业入驻的会比较多一些， 哎， 我觉得可能后续人家业态还会再进行一个调整和升级。 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银地大厦，它是由它升级改造而来的，引入了一批啊北京啊以及区域的首店、概念店和特色店， 也就第一家店， 第一家啊。据说呢，区域首店品牌超过了50%。传统的商场呢，一店一策的政策呢，并且确定了15家一店一策的试点企业。目前像我们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的，像长安商场、甘家口大厦、王府井百货大楼，哎，这你去过吗？ 那必须得去过呀。 乐多港、万达广场、大悦春风里、菜市口百货，还有北京华联公益西桥购物中心、五道口购物中心，这8家试点企业已经基本完成了升级改造，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哈。通过升级改造呢，不少商场都刷新了历史业绩。你像长安商场在改造升级之后，引入了什么电影院、咖啡厅、茶饮店、亲子书店这种业态。那甘家口大厦改造之后呢，环境也是大幅提升，开业的地下超市呢，满足了市民的生活购物需求，餐饮区也提供了更多的一些选择。数据显示，就是改造之后的长安商场甘家口大厦的月均销售额都是增长了1倍。那生意还是相当不错的。 你看，所以这个十一假期大家其实有很多可以安排的空间啊，除了刚才说的逛逛公园、逛逛博物馆，其实家门口有一个大商场也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 是， 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孩子去商场溜一溜哈，喝喝咖啡、购购物、吃吃饭都挺好的。 关键的问题在于，据天气预报说。 说什么？ 4号到6号都下雨。 哦，那你3号洗一车，是你的风格。 反正要是下雨，我觉得逛商场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起码 是吧？ 吹不着，雨淋不着。 哎，而且现在的商场呢，跟过去我们门口那赛特完全不一概念，就是吃喝玩乐一条龙，跟那儿不出来都行。对吧？像我们这个门口那赛特，原来你要是吃饭，没什么餐饮企业。 少一些， 少一些。除了一个吃日料的，就没什么都特别那什么了。 所以现在人家整个商场在招商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哈，各个业态品类都会招一些比较有品质的店铺嘛。 是啊，红果就说长安商场离我们家不远，经常去看过电影，还有食府逛吃，很方便。 真好哈，这就属于家门口首义商场的优势了。 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留言哈。然后 雨涵给我们转了一个来自微博端的留言， 啊， 不知道是哪位朋友留的，说国庆假期呢被安排看电影相亲，我不想去相亲，但又想看电影。问一下李凯老师，有什么指导性的建设性的建议呀？ 就是相亲，带着相亲的对象先去看电影，在开场之前一句话先吵崩，然后让他离席，你踏踏实实跟那看电影。 那万一你吵不过人家，你离席了，人家踏踏实实看 就是一句话就让对方不乐意不爱听。 那什么话能一句就激怒对方？你说一句。 我问你个问题啊。 好，我走。别开玩笑，就是相亲对象，你怎么问人家，一句给人家吵崩，我听听。 电影票你能帮我包了吗？ 确实 啊， 是你说出来的话， 就是财迷的主持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词儿呢。 但是像我们这样有涵养的，还不至于因为这句话就走 哦，是吗？ 显得我们怪抠门的。 哎呀， 顶多回去向那个介绍人去抱怨一下。 行，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说到栗子，特没谱，说买点生栗子自己拿一家里边的锅高压锅爆也行。糖炒栗子啊， 哟，那这是不是有点难呢？ 没事，你只要是舍得自己高压锅，没关系，一般坏不了。 舍不得，我还是排队去吧。 然后爱的旋律说，怀柔的板栗很有名，可以去尝尝。哎，确实是怀柔板栗，北京非常就是苹果的大桃，怀柔的板栗，这些都是有名的，是吧？ 大兴的西瓜， 哎， 是吧？唱说吃过午饭，我坐着大一路想到天安门看一看。公交车在天安门东西都不停车， 甩站了。 哎，想去天安门的话，只能在 西单 和东单下车哈。在车上，我看到现在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太多了，没法去，只能换别的车回家了。咱可以错峰出游，是不 是？ 是。 然后呢，0985说，主持人好，节日快乐，小美真好看哈。 哎，谢谢您。 哎呀，说今天在家照顾陪伴90多岁的老人，辛苦。 哎，趁着休息的时候多陪老人聊聊天，我觉得也是非常好。 是 不是？刘白说，今天啊我去了一趟后海，天儿真不错，人也不算太多。哎，你们主持人辛苦了，今天还上班。我们应该的是吧？ 嗨，这说的这么不情不愿的呢。 我们非常快乐，带给大家快乐。 是是，后海转一圈直接地安门买栗子去吧。 是吧、 嗯、也行。但是刚才哪位朋友说现在这个点儿想去天安门排栗子、 啊、 至少一个多小时， 一个半小时排队啊， 哎呀那么火呀、 啊、 就秋打头的那一家是吗、 嗯、就反正他们家老排队 嗯吃完了黑打头的那一家糖油饼我现在又种草了、 啊、 想吃秋打头那家的栗子 是吧， 还有松打头那家的那家什么菜来着松打头那家什么菜来着， 淮扬菜馆、 哦、 啊 行行行、 嗯、 反正都是我的小愿望， 行行行， 您酌情解决吧。 来今天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之后呢，我们来继续欢迎您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今天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是开通的，希望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来说说北京一个最繁忙的铁路道口大变样了， 嘴比较繁忙 嘴比较瓢， 关键老想 昨天手铐都出来了，你还好意思说我呢？ 你这是因为老想吃东西所以嘴瓢、啊、 那你请我吃了我不就不瓢了？ 不可能。 哎，先来说铁道口的事儿 啊，你说 10月1号也就今天早上、 嗯、 丰台区淮房社区的居民牛玉林就发现啊，往常丰台区大红门地区淮房路铁路道口两侧堵成长龙的汽车欢快地跑起来了、 嗯、 盼着道口平改立好多年建成又3年没有开通的铁路桥涵隧道终于开通了、 嗯、 这个淮房路铁路道口呢，被大家称为北京最繁忙的一个道口。这个铁路道口货车还有社会车辆排队半个小时甚至是一个小时，那真是一常态。 一个小时过一个路口，我觉得真的是特别考验大家耐心， 通行效率真的不高哈、 哎、 还有火车汽车穿行人车混行存在的安全隐患也是特别的多。 嗯， 要说这个铁路道口呢，就位于南四环公益东桥桥南100米的地方，道口北侧是国铁大红门货运车厂，南侧呢是一片居民区，每天啊要说通行的列车得超过200趟。 嗯， 问题是这些货运列车通过的时间还不太固定，所以就直接造成道口经常会被车堵得那叫一水泄不通，经常啊甚至会堵到南四环的主路。2017年的时候，丰台区启动了平改立配套工程，打通铁路桥涵的周边道路。因为这个项目建设涉及各个系统管控和整合，所以平改立的工程完工3年多的时间，一直不能正常的投入使用。周边的老百姓还有车辆通行特别不方便，大家的意见是特别大，因为南侧它都是居民区嘛，出行也不方便。 女厕呢？ 南边。啊， 动不动老说南侧， 就稍微那个有点 南边就完了。 南边行行，您说的对，这那个真是 这个那个什么呀？这个那个， 这是丰台区啊，也是多方协调， 是 咬文嚼字。行，南边，您说的对 啊。 哎，今年7月份啊，市重大项目办接到淮房道口平改立工程的协调任务之后、 嗯、 就把尽快破解大红门地区百姓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作为落脚点、 嗯、 会同丰台区和相关方面5次现场踏勘，10次召开协调推进会，协调了11个相关部门快速明确的解决这个路径哈。同时呢，也开展了平改立工程投用风险评估，制定应急预案，更换交控信号设施还有交通标志。所以2个多月的时间里，把这个困扰了大家3年多的堵心路是终于打通了、 嗯哎、 看着一路畅通的道口，咱的居民牛玉林也终于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嗯、 他说现在啊这路终于不堵了、 嗯、 环境敞亮了，那我们的心情也变好了嘛。 没错，其实说实话这个铁道路口原来北京有特别多，就是每次路过铁道口的时候，但凡他那杆一放下来、 嗯、 他前边一般情况下那个有先开始最早的时候是人工拿喇叭、 哦、 后来呢有了铃，就跟那上课铃、哦、 是， 再后来呢有那个当当当当那个提示，然后那个杆放下了、 嗯、 然后你要是堵在第一辆， 且等是吧， 且等， 而且心里特别不甘心， 关键的问题 堵到我这儿了， 关键你就是等着那火车过去，他提前有提前量， 嗯， 就是人家提前会把杆放下来，然后你就觉得、哎、火车怎么还不过去。 问题咱刚才说的这地方，人那个货运列车它通行的时间还不固定、 嗯、 所以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被堵在这儿。 哎，他有时候拦一杆放2辆车也是有可能的哈、 哎、 所以我 现在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哎、对，平改桥平改立是吧，就是立交桥嘛，就是底下挖一个那叫什么隧道一样的、 嗯 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今天一天都忙些什么了，怎么安排呀、啊？然后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松鼠桂鱼， 啊， 老周说了， 嗯， 说这松打头的那菜馆和那名菜啊，它是一个字打头， 啊，行行， 我突然想起来了， 啊，行。然后哥大爷在钓鱼， 行什么行？ 哥大爷说今儿怎么安排啊？我们一家人去钓鱼，然后再烧烤， 哦， 然后一看是一个， 嗯， 这还不是个这应该是个池塘养鱼池。 哦，就专门供大家垂钓的地儿， 啊，对对对对，挺好啊， 嗯。要说钓鱼，我觉得也是特别讲究耐心嘛。 哎，那你分这老板那个想不想让你钓？ 而且据说钓鱼会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啊， 否则那个水面反射的那个光，其实还挺考验皮肤的。 嗯，对，关键是你比如说这个坑啊，刚喂完，你技术再高，你也钓不上来多少。 什么坑啊？我只知道李凯老师挖的坑， 这坑 掉进去吧，就不太好爬上来。 这一坑全是罗非。啊，下一坑全是鲢鱼啊，最后一坑全是草鱼 啊，哦，都这么着。 那可不是，同是一个坑的鱼种不一样。 那鱼是不是也饿了好久了？ 饿好久就是让你多钓呗。 嗯， 他要是不想让你钓，比如说这个老板请客啊， 嗯， 啊，今儿说来来来，我的养鱼池我请客，大家随便钓。头天晚上喂的足足的， 嗯， 那鱼都不上钩。 哎，您是不是特别擅长钓鱼啊？ 我不擅长，不擅长。 不敢接吧这话。 不不不， 此钓鱼非彼钓鱼，是不是？我刚才还看到一朋友复古说了，说， 嗯， 小美，李凯要是认可了一人的话， 啊， 他就可大方了， 是吗？ 我争取让李凯老师早日认可我。 认 可我， 认。然后呢，这个张伯忠说，之前家门口有个爱琴海，嗯，啊，这个2020年关门了。就是他关张的时候，我还真去堵在那个停车场门口了。 嗯 啊，这个那您家也住北三环附近呗， 嗯， 是吧？ 现在这个北投爱琴海是刚刚开业不久， 刚刚开业 哈 啊。 嗯，再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时光雕刻说， 嗯， 我和家人中午一起聚了个会，中午做的美食，我老公掌勺， 哎， 他做的红烧肉、红烧排骨、红烧鱼， 嗯， 以及一些青菜哈。特别喜欢红烧这种做法， 不是这做法红烧了之后省事儿。 嗯，就三个菜全红烧。 你买一份红烧的调料 啊？现在红调料都是自己买吗？那红烧的？ 那有那超市里边卖的呀， 现成的半成品。 这不是调料，你组一包， 哦， 啊？ 行吧，你看 十三香啊，什么都搁好了。 嗯 啊， 挺好，挺好， 是吧，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斯芬克斯说，经历风雨依然坚定的小花，坚强自信，他就像我们心目中的大城小事，谈的都是百姓的事儿，体现了大众的心声，愿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给我们拍了一张小花的照片。 嗯，也祝您十一假期快乐， 哎， 哈！谢谢您一直关注我们节目， 没错。 猪猪说，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我没出去玩，在家里干活劳动来着， 嗯。 平常上班太忙了，家里照顾的就比较少。 哎， 今天一大早去超市买点东西购物，打算给家人做一顿可口丰盛的饭菜。 嗯， 瞧人家真的平常上班忙啊，好不容易休一天，还想着给家人做顿饭， 多 好多 好， 是是， 有爱是不是？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十一今天那一天都忙了些什么，怎么安排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然后刚刚美哲说的是怀芳路的铁道口哈， 啊， 这个平改立啊，然后改成弄了一个桥，特别好。其实北京的桥嗷嗷嗷，你知道吗？ 知道一首歌是吧？ 特别多， 特别崎岖， 特别多。然后呢，这个北京的桥里边有很多的立交桥。 嗯， 过去像二环呢，那个立交桥，像广渠门桥，都有一个木的牌子，上面写着广渠门桥，啊，都写的特别清楚， 嗯。 那三环也有一些桥，有一些桥岁数比你真的不相上下。 怎么着那么年轻啊？ 啊，三元桥。 三元桥 啊，你去过吗？ 一元代表十岁， 人家真的， 我知道，我知道。 三元桥、四元桥嘛，三元桥跟你岁数都差不多。 嗯，三元桥多大呀？ 37岁嘛。然后啊，怎么了？ 你说吧，说吧。 这个三元桥原名啊叫牛王庙立交桥，北京三环东北角转弯那地儿。 嗯， 1984年9月20号建成通车。 1984年是吧？ 哎， 1984年，我要说我爸和我妈还不认识呢。 呵。 我还影都没呢， 真的不认识哈。反正建成呢历时9个半月，当时是北京最大的立交桥，作为通往首都机场的东大门，北京政府呢决定加快三元桥的建设速度，工期啊由2年改成了10个月，当时是向国庆35周年献礼。 嗯， 哎，那么三元桥建成之后呢，以优美的造型、惊人的建设速度受到人们的赞扬，那也开创了开放型绿地立交桥的先河，是北京第一个荣获国家银牌奖的立交桥。从建成之后，三元桥一直是北京的重要交通通道。到了2015年10月啊，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行以及外部环境的一些影响，主梁和桥面破损严重， 为了确保桥梁设施安全运营，北京市交通委呢决定对这个桥进行大修，以消除安全隐患。这个换梁工程在2015年11月15号，2015年吧，我怎么记得才前两年的事呢？ 也都过了6年的时间。 哎呀，日子过得真快哈！ 主要您上岁数了。 哎呀，当时。哎呀，历时43个小时就把这个桥梁换了， 不到2天的时间， 特别厉害啊！三元桥如今依然在首都交通运输当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北京四通八达的交通呢，也是我们生活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捷。婀娜多姿的桥和路已经成为了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特别别致的景色。不光三元桥，每一次我一看四惠桥，我也觉得挺晕的，就是特别大个儿。 包括建国门桥， 建国门桥比较二环的桥，基本上比较还算小一些。那四惠桥，你看看， 你看就是北京，其实我们说很多的胡同，也有很多的桥，是不是？ 哎？ 我觉得每一处地方都值得大家静下心来去看一看， 是是是， 走一走。 哎，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10月1号，这是当年献礼的哈，就是为国庆35周年献礼。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在十一国庆的节这一天呢，来聊聊您这一天都忙了些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哈，在歌曲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是10月1号啊，十一假期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节目呢是直播的，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十个字的公众号啊，您关注了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推文。我们在10月10号将会举办一场非常隆重的听友见面会。 我们安排的地点呢是在北京的怀柔区一家高端民宿，叫做瓦厂哈。 哎， 这也是咱北京唯一一家乡村遗产酒店。 是，这个有很多的名人哈，像什么刚才提到了什么。什么类的？ 张国立、邓婕夫妇啊，郎朗和吉娜夫妇啊，包括国际影星什么马特·达蒙 啊， 人家接待过很多的明星、 大导演，什么徐克啊，什么的、都曾经在这家酒店里边入住过。而且这个酒店呢，也是一个遗产酒店。晚上的时候呢，可以看到长城上面的星星，挨着长城特别近，那抬头仰 望。白天看长城， 晚 上 看星星，是吧？ 嗯。 当然了，我们这个见面会呢，除了这个要住一晚之外，还会为大家准备，我老想说吃的哈。精美的 吃的 啊，精美的大餐。这个大餐晚上的餐标呢，一个人的餐标是300块钱。哎，所以呢，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有一个160多餐标的这个早餐。 早餐 啊，这个应该说吃的非常好。同时呢，我们还会准备一些像听众和主持人，就是我跟美哲哈，会和大家近距离的聊天啊，然后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还有什么。地板冰壶是吧？ 哎，这不马上明年咱北京冬奥会就 开幕了吗？哎，对， 我们也是特意啊，人家那个请了地板冰壶的老师， 哎， 可以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是 大家体验一下地板冰壶这种运 动怎么玩是吧？啊，来了解一下，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哈，比如说做个冰激凌啊等等，内容还是非常丰富而且充实的，在那儿感受一下北京郊区的这种秋日。原来本来说是夏天去，结果因为疫情，我们一直在催后哈。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费用呢是涵盖了两人的这个大床房。 嗯，当然我们这次听友见面会的名额还是有限的。 对， 我们准备了十间房， 只有十间房， 每间房呢都是大床房型，所以您可以带着一位家人一起来入住哈。 是， 包括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加床的问题。 嗯， 当然您的所有的疑问都可以通过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您感兴趣在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会弹出来一个二维码，这个是我们的微信，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表达您的需求。 是，然后呢，我们会及时来解答您的需求哈。报名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然后把这些什么身份证号啊、电话留下来，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及时和您保持联系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第一次的这个听友见面会，可能陆续我们还会继续来举办，是吧？ 是，第一期算是开门红哈。我和李凯老师也会在10月10号，那是一个周日。我们在怀柔等着大家。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十一是怎么来度过的 ？James Bond 是吧 ？James 詹姆斯邦德啊。 有一位网友叫就是 James 问说这视频怎么看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啊，李凯电台或者 RBC 左小美，在微博当中看我们的视频，或者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右上角有个视频的那个图标， 摄像机的小标志， 哎，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视频直播了哈。 哎， 微微的泡沫说预备一个电饼铛，把栗子用刀切个小口放在饼铛里边，然后呢倒满水，直到放不下水为止，盖上饼铛的盖，等到水完全干了以后呢，栗子就熟了，味道特别好。美哲你可以试试。 哎，谢谢您跟我们分享，可是我们家缺一电饼铛。我们家真没有电饼铛。 你们家那要不然你就拿你们家 烤 箱 能弄吗？或者微波炉之类的。 你拿烤箱，你把栗子都放进去，千万别。 行，蹦到处都是。 你改成爆米花也是可以的吧？ 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行吧，反正到时候我弄一电饼铛来试试。 你可以试试哈。 谢谢大家跟我们分享这个自己在家做栗子的一些方法。一一表扬了李凯老师。 哎呦，谢谢您！ 说我早上4点半就醒了，还听了《警法在线》和《健康北京》呢。 哦， 说真格的， 啊， 我觉得李凯的水平，顶一个主治医师呢。 哎呦，那不可能！人家医生，我跟您说，医生读医学专科，那就准备要耗。说完头发比我少得快，我跟你说吧。 哟，那还有头发吗？ 啊、就是关键得学五年本科，然后再读完博士才出来是个住院医。 要说真的很不容易， 特别难，而且他们专业分的也特别的细致，尤其像神经内科看脑子里边，就是好多神经内科是我朋友嘛，医生是我朋友，然后每次拿那片子说，哎，你这回会看了吧？我说您太抬举我了，我根本就看不懂， 哎、 啊，什么灰质白质啊、 就是， 根本看不懂。然后里边那神经每一根都上面都会标志出来，那不是不可能吗？ 所以人家就是细分的特别 细哈。 这个严格哈，当然人家是表达对李凯老师那个业务能力的肯定嘛。 谢谢您，谢谢您。 嗯， 然后那时候花开说：“小美，千万别听李凯的，微波炉电烤箱容易把栗子烤崩喽。” 放心，放心啊！我看博荣姐姐在提醒我、 啊， 千万别拿什么微波炉电烤。我真的就是李凯老师说的话， 啊、 就听听就得了。 哎， 千万别当真，除了请客这事儿， 哎， 就得较点真儿。 没辙，我觉得今天你装 谁是没辙呀？ 美哲同学，我觉得你今天妆化的特别好，特别漂亮。 谢谢您啊。 别太当真吧， 您偶尔还是会说实话。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9月30号，下午1点，北京石景山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报警人在经过古城五金市场。你瞪我干嘛？有视频能看到你瞪我， 和善的眼神。 那和善什么呀？和身了都快。 来说说 这个，报警人在经过古城五金市场的时候，看见有一辆货车冒烟起火了，并且告诉司机：“你车着了。”啊，第二个红绿灯的时候有消防站 哟。 这货车司机一听，好，车着了，旁边有消防站，直接把车就开到了这个消防站。 按说这也是情急之下的一个选择。 哎呀，这个也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嗯， 是吧？最近的地方嘛。接到报警之后呢，古城消防救援站立刻出动了一辆消防车在门口等着。这个货车司机把车开入消防站院里边之后，打开这个车厢，浓烟立刻从车厢里边冒出，车内呢也有明火。车内部分的家具已经开始燃烧了，情况呢十分危急。消防救援人员呢，在做好个人防护装备的情况之下，立刻铺设水带和这个水带这个线哈，由一名业务素质过硬的指战员进行这个灭火。经过5分钟的处置，成功把明火扑灭了， 有惊无险。 哎、一问呢，这货车是一辆搬家公司的车，车里边的家中的这些什么家具啊、日用品呢、啊，由于易燃物积累比较多，所以呢，火势的蔓延还是非常快的。 你想想，都是家具，很多都是木质的。 哎，这个车里边的这个家装的一些家具啊、日用品啊损坏，还好没人员受伤。起火的原因呢，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石景山消防救援这个站也提醒市民哈，就是秋季天干物燥，容易发生啊冒火呀、火灾这样的事故。做好日常防护的同时，要注意及时清除火灾隐患。像这个楼道里边的纸壳子啊，然后什么小区堆的一些杂物啊，秋高气爽的同时，也是秋天特别干燥哈，也是希望大家。风干物燥的时候做好防火的一些准备， 尽量避免明火，尤其是有些朋友抽烟、是吧，那 烟头乱扔， 别随便乱扔、 哎，你说这搬家好，这不知道是不是人搬家啊？搬家之后着死火、 哎，你反正至少是经济损失，没有造成人员的损失哈，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装修就着一次火， 谁装修着一次火？ 我每次觉得人家装修就跟着了一次火似的， 就是心情特别的急。 不是不是，就是这个花钱呐，花了好多钱，是不是？ 这当然，你看你怎么选择，是不是 啊？ 你也可以 简装 特别那个豪华，也可以简简单单的布置布置、 哎、 都行。 等反正总之这个希望大家注意防火啊。 没错，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吧。草球眼争春说：“ 哎呀，这个十一我准备在家宅着了，睡个好觉。”晒晒被子，准备一下换季的衣服鞋子、 哎、 要说到10月份这两天这个气温确实一步一步往下走， 是是是、 如果您还是那个秋装冬装没叨出来的话，赶紧啊、换一下季，包括呢晒被子这事儿，这两天是晴天、但是好像从4号开始 下雨吗？ 3天下雨。 对，但是美哲同学，我特别严肃的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怎么了？ 就是您那个动词啊，这些衣服什么叨出来，这个叨字是怎么传神出来的？ 啊，北京不说叨是吗？ 啊，不说。 那就是拾掇出来可以吗？ 啊，可以可以， 拿出来， 拿出来就行了呗，换换。 我们就是翻箱倒柜的倒、 哦， 就有的时候口语话，我们就会说把那什么什么倒出来。 哦，真的吗？ 嗯， 行行行。 哎，你也学了一石家庄方言，不是吗？有收获吗？ 你知道什么叫刀郎吗？ 刀郎就是你吗？ 不是不是，一种动物。 知道 啊，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前面有两个那个 有视频啊， 就两个前臂。 是成一个折角状，是不是？ 啊、 跟螳螂差不多吧？ 那就是螳螂吧？ 刀螂和螳螂是一回事儿， 是吧？ 反正长得差不多，就在我的印象中。 嗯、在《黑猫警长》当中，第几集出现的呀？ 第一集。 第一集没有，第一集只有那叫什么徐晶。 反正一共就五集，那就第二集。 嗨、啊，算了，不用你猜了。这个。刀出来这个动词还真是第一次学习到了， 你看不同地方的用法不太一 样，方言不一 样 啊、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 哎 今天呢好多人都去我们微博看了哈，希望您常去 我们的微博，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对对， 当然通过听听 FM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因为微博当中能够体验出咱们俩什么什么几月份生的呀，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现在年轻人玩的那叫什么星座呀什么的， 哦、 啊，说我特别大方， 主要是我们会记录我们的生日在上面， 是吧？行， 不吃草的牛说，今天上午带岳父去大运河公园游览了一番， 嗯、 下午呢去养老院去看看老母亲、 哎， 刚刚回来，我在大运河还看到了一位从古代穿越而来的女子， 哎呦， 驻足河畔、 嗯、 盼夫归， 哎， 这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啊？ 不知道呀， 是有什么活动，还是一些游客，比如穿着汉服、 嗯， 是不是也挺像是从古代穿越回来的？ 是，浩瀚中华问了一下，刚才我们不是说三环上的三元桥吗？他问了二环上的西直门桥。问美哲从西边往南边右转弯怎么走， 刚才林凯老师放广告的时候给我演示了一下，绕了好多个圈儿。 对对对，他因为有一个人民医院， 什么先下辅路是吗？ 先下辅路一直 然后绕再往北绕、 往 新街绕反正就最后能绕到南边去， 先奔新街口豁口方向，然后一直扎到北边去、 嗯、 然后再从北边盘桥，然后再绕个麻花、哎、啊，就是中国节什么样？ 我特别想问问，现在大家开车都拿导航软件， 嗯， 这导航软件哈，在西直门桥还管用吗？ 管用，管用， 可以吗？定位有那么精确？ 应该行，只要信号足够好， 大家可以试 试。反正我的 ARM 从来没使过， 这主要就是怕他认不清主路和辅路，就比较麻烦一些。 就是我倒是因为基本上能在那儿会走，所以我还好。 嗯你看本地人是吧、啊、老北京人可能不太存在这个问题， 对对对， 你要是一新手司机、 哎、 可能稍微就难点 行、嗯、然后呢还有一次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说螳螂螳螂螳螂，对的，您说的对对对， 哎， 刀 螂 就是 螳 螂、 嗯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十一，今天您都忙了些什么哈、啊？有什么样的安排，眼瞅着到饭点了，今天晚饭跟谁吃啊，吃什么好吃的呀，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日，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咱经常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 嗯、 千万别急躁、 嗯、 因为有的时候啊路怒症要是犯了、 哎、 有时候会惹大麻烦， 脾气不好的人啊就是稍微对自己要心平气和一些， 嗯，有时候冲动呢真的是会给自己也会给他人惹一些事儿哈、 啊、 比如说呢因为开车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口角，北京丰台的一个男子刘某竟然一路开车穷追不舍，拿着那水果刀刺伤了受害人，导致他轻伤二级。那么9月29号上午，丰台法院就开庭审理了一起路怒症酿成的故意伤害案。 怎么回事？ 据公诉机关指控，2020年12月7号，也就去年底的时候， 嗯， 被告人刘某驾驶着车辆，行驶到丰台西丰四桥洞附近的时候，和被害人王某因为行车的纠纷，就发生了一些口角和肢体冲突。 嗯， 后来啊，很多围观的群众就把两个人给拉开了， 劝开了。 但是这被告人刘某又驾着车，跟随着王某的车，到了一个小学门口，拿着那水果刀。把被害人王某左前臂刺伤，构成其轻伤二级。现在被告人刘某因为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在法庭之上，刘某也是回忆了这次事情发生的经过。 嗯， 他说当天早上啊，其实是我送孩子上学的路上，这路特别窄，我就超了前面的车，结果对方的司机直接摇下车窗去骂人，我们在那儿就发生一些口角，我就开车走了。但是我看见对方还是一直跟在我后面开灯，就是那个车灯晃我， 嗯， 我就停下车跟他理论，我先推了他肩膀一下， 嗨， 他也还手，结果我们俩就厮打在一块儿， 哎呦， 他把我按倒在地没打我， 嗯， 但是啊揪着我脖领子磕在地上， 嗯， 后来呢，有一些路人劝阻啊，我们就分开了。到了前面啊，我就想继续找他理论， 还没完没了呢。 但是呢，他没停，开走了。 嗯， 其实咱说啊，这个纠纷到那个人家围观的热心群众拉开拉架，就已经可以结束了，是不是 啊？ 但是呢，被告人刘某还是一时冲动， 不依不饶， 追着那被害人的车穷追不舍。我就拿那灯晃他，我按喇叭示意他停下来，但是他一直往前开。我就一直追到了一个小学门口，车上呢当时正好放着一把小水果刀，我那一时气不过呀，我就拿着小水果刀下车了，冲向对方扎了他一下。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呢，刘某也是表示十分后悔。用水果刀扎伤受害人之后，刘某想先行离开，但是看见地上有血就回去找对方协商。对方说跟我没什么好说的，我问他你报警了没有，他说报警了，刘某便在现场等着民警前来处理。随后呢，民警在刘某的车里起获了这把水果刀，而且把他带走处理。案发之后，刘某赔偿了受害人的经济损失，而且取得了谅解。公诉人认为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刘某的刑事责任，但是鉴于被告人刘某他是自首的行为，而且自愿认罪认罚，已经赔偿了被害人，并且取得谅解，所以建议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8个月的时间。这个庭审的最终啊，刘某也是表示特别的后悔，我一时冲动给自己和家人以及对方都造成了损失，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冲动的事儿了。当然这起案件也将择期宣判。 8个月啊，不知道里边能不能把这路怒症给治了。 哎呀，你说一刀8个月多不值的一件事，尤其还是送自己家姑娘上学的路上，你说治这个气何苦呢？ 所以有的时候在路上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对吧？别互相较劲，是不是？谁都是有的时候脾气到哪儿了，咱就得劝劝自己。 你看早高峰的时候，路上车确实多，车又堵，可能大家赶上班赶上学，心情多多少少有些急躁， 是 还是提醒大家别着急，是吧？放平心态嘛。 早高峰晚高峰自己别疯。 哎， 是吧？ 多听我们大城小事， 心情都好多了， 心情多好啊！ 哎，再来说一件事儿，拍婚纱前，就是现在婚纱照，10月份也结婚的月份，是吧？拍婚纱前一天，准新郎不见了 啊！ 着急的方女士说：“哎呦，我未来的老公怎么办？哪儿去了？”就报了警。可是当警方破了案，结果让女方无法接受。这所谓消失的爱人竟然是一名婚托。 婚托。 哎，到了案发自己已经被骗走了上100万块钱。 那合着被骗了感情还被骗了钱。 哎，那对啊，29号呢，这个婚托高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在海淀法院受审。去年啊，加入北京的方女士和相恋一年的男友高某准备拍婚纱照，走进婚姻殿堂，可是就在拍摄的前一天，男友竟然消失了。当警方询问了解情况的时候，发现事情并不简单，从而呢，寻人变成了一场破案。根据检方指控啊，2019年11月到2020年12月，高某伙同马某，这马某另案处理哈，经过事先预谋，俩人商量好了，由这马某充当所谓的这个情感导师、婚介服务人员，虚构他拥有单身高端男士资源的事实。我手里边有好多单身的啊，特别高端的男士哈， 我给你介绍对象。 哎，骗取女性接受他提供的婚介服务。后来呢，由这个高某冒充单身高端男士和女性接触，在取得女性好感之后呢，继续交往啊，需要你缴纳服务费为由，骗取女性被害人的财物。2019年11月呢，高某在马某的安排之下，就在朝阳区某地和这个被害人方女士见面了，在取得对方好感之后呢，以婚介服务费的名义骗去了方女士，婚介服务费就20万呢。 哎呦呵，这高端那个资源看来确实不便宜哈。 这比那个装修可便宜，还贵，这比装修还贵。 你得看你装多大房子。 此后呢，这个高某在与女方的交往期间，以投资借款的名义骗取对方多次向他指定账户转账，共计101万块钱。 真够狠呢、啊、 特别狠吧。 嗯， 检方还查明2020年7月，高某和马某以同样手段诈骗被害人曹某100多万块钱。 那这是一惯犯， 就是不光是方某被骗了100多万，这曹某也被骗了100多万。高某在今年2月19号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了。 检方也提出高某当庭认罪态度还是比较好的，建议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到13年，并处罚金。最后的陈述环节哈，就是高某在表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希望法庭能够给他一个早日回归社会的机会。那这起案件还会择日宣判啊，还没有当庭宣判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骗子当然很可恶哈，但是这个被骗的方女士和曹女士是不是也有点太着急结婚了哈？ 可能是那骗子忽悠的也比较到位呗， 对，都 嘘寒问暖，是不是 拍婚纱照了？是不是已经就是很？ 其实按说快走到婚姻殿堂的这一地步哈， 啊， 我觉得可能会对这两位女士心理上也造成很大的伤害吧。也许人家以后因为这件事情就不会特别轻易的相信感情，那怎么办呢？还要自己做一些心理疏导。 是是是， 这不仅仅说被骗了100万的问题， 也就是关键感情受挫，感情被骗，这可能是更难受的一件事情。 一年的大好青春，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十一今天一天都忙些什么了啊？然后呢，今天晚上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FM 梅梅说，今天中午啊，婆婆全家聚餐，我们去了一家老字号，风打头的啊，老人就喜欢吃这儿的海参烤馒头，吃得特开心。晚上回自己的小家，准备猫着了，晚上要看电视上的晚会，特别好啊，一天也是安排的很这个充实。 然后人家还说呢，今儿中大奖了，连续中了2个6毛6，特别开心。 哎呦呵， 哎， 今天其实中奖的朋友也不少， 今天是不是概率还挺高的？ 哎，大家都可以试试手气 啊， 找到我们听听 FM 啊，还有15分钟的时间、啊， 对对对，也快关门了哈，您可以试试手气。另外拼音说，十一啊，今天没出去，因为2号3号啊都跟团去京郊连续2天游，而且还爬山，担心太累了，所以今天在家休息，做了清蒸鱼和酱牛肉。过节嘛，得有个仪式感。 哎，尤其到秋天，大家吃点横菜，贴贴秋膘，我觉得也不错。 你就是这么想的吧？ 我还没贴呢，要么请我呀，咱们择日不撞日。 说的很叨叨的， 别给我气口 是吧？ 你给我个气口，我7期节目都能跟你说是择日不如撞日。 有位听友直接改了自己的网名啊，就叫择日不如撞日。 哎，我还真发现我们听友群有一位朋友叫择日不如撞日， 就是你老念叨的， 啊，真的 啊！ 哎，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是吧？这个说实话，贴秋膘啊，然后秋天爬山，是一挺好的事儿哈。当然了， 登高远望嘛， 哎，挺好。 哎，哈密瓜说，两位主持人今儿辛苦了。今天啊，我哪儿也不去，作为退休人员错峰出行，于人于己都好啊。 哎， 从早上起来我就在家打扫打扫卫生，越搞越发现那卫生搞不完，哪儿都是脏的，刷了4双鞋，擦了无数个地方。哎呦，现在歇会儿喘口气儿， 哎， 一会儿啊就剩擦地板了。这是5:29的时候给我们发的，估计现在正擦地板呢。 反正 您劳作劳动也辛苦了。 确实，这个十一放假，有好多人都准备在家里边收拾收拾衣服，因为换季的时候，原来有些短袖，可能再过段时间就真的穿不了了。 现在其实也挺难，顶多当当内搭，是不是？ 啊，你们女生有专门的说法， 你外边肯定得穿长袖的外套。你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穿上了我的毛衣吧， 他那毛衣有视频啊，您可以看看，全露窟窿。 那我这 全是大窟窿透着小窟窿， 真的保暖， 浑身全是破窟窿， 还可以，还可以， 是吧？这个冬天有破棉袄，秋天有破窟窿的毛衣， 那夏天呢？ 夏天不知道， 清凉又得体。 哎，行行行行，反正不管怎么说，提醒大家，另外多说一句，如果您要是报名参加我们听友见面会的时候，去怀柔呢，可能还真的挺凉的啊。您建议您多带衣服，到时候我们还会再提醒大家，是不是？ 大家可以在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看看我们的推文，您回复报名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哈。 就是想参与就写报名，不想参与就别写，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人太多，我们挑来挑去的时候，那房间还是真的有限，是吧？ 其实现在这个名额已经 不 多 了，非常紧了。 孙东林说，好天气好心情，我带着点稻香村的点心和张一元的茶，出门啊高兴串串亲戚，亲戚呢也用丰富的美食来招待我们。 都什么美食啊？ 红烧鱼、贴卷子、大虾、皮皮虾、螃蟹、红烧排骨和棒骨，还有拌凉菜、炒几个青菜，哎呦，欢乐愉快，聚会呀！ 哎，真好哈！4438也说，今儿儿子带着媳妇儿和小孙女来家过节了。15个月的外这个孙女还不会说话，但是能满地跑了。 15个月就是1岁3个月。 哎，这个不会说话，成贵人语迟。